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新方价值，捍卫自由主义。西方论坛， 好，继续欢迎大家收听西方论坛呢一个系最后一集嘅 part B 嚟嘅咁样样。咁要听翻 part A 咧，咁就系咯，即系上网听翻啦咁样样。咁我哋咧就系讲到咩咧？咁样样就系讲到呢一个西方国家嚟紧。即係我覺得呢五年到啦嘅趨勢咁樣，咁我哋就見到其實個趨勢咧就係、是即係唔係幾好嘅咁樣嚇。咁頭先就嗰個其中一點咧，就係話我哋會見到咧喺西方國家咧，人民嘅權利咧就係越嚟越被削減，而政府嘅權利咧就越嚟越大啦咁樣。咁其實即係除咗政府即係好狡猾咁樣奪權之外咧，其實人民咧都係有好大嘅。嘅責任嘅咁樣，咁個責任就係咩咧？就係、是、因為我哋好多時候嗰、那個reaction 咧，當我哋見到一啲唔中意嘅嘢咧，我哋就覺得，哦，最好嘅方法咧就係、是、政府要揾啲方法嚟到解決啦咁樣。咁當我哋咁樣做嗰陣時候咧，基本上我哋就係將自己手上一啲嘅權利就係交俾政府嘅咁樣。咁如果係淨係影響其他人當然好啦，咁但係有一日咧總係會影響我哋自己嘅咁樣。系啦，咁第二点就系咩咧？其实呢一个咧，我相信大家如果系有留意经济咧，就系、是超级明显噶啦。呢一个就系、是、呢、这个就系嚟紧嘅一个世界经济嘅崩溃啊，咁样样吓。即系呢个就唔系净系一个金融风暴咁简单，系整个经济嘅体系嘅崩溃咁样样。 系啦。 我哋如果係睇歷史啦，我哋其中喺歷史睇到一樣嘢嘅就係咩呢？就係人係唔會係唔會從歷史裏面學到任何嘅，因為大部分人係唔睇歷史嘅咁樣。咁如果你係睇即係港股啦，即係香港嘅股票市場啦咁樣。其實香港人咧係好早已經開始買股票啦，即係已經買咗五十幾年股票啦咁樣，即係可能仲多啲添。系啦，咁即系中间系有即系不少嘅经济嘅低迷啦，咁样样，同埋股市嘅大跌啦，咁样样。咁你会见到咧，其实每一次都系发生同样嘅事嘅，就系当个股市系去到好高嗰阵时候，炒到好高啦，咁样样，个个咧都会叫你快啲买入啦，快啲买入啦，咁样样。咁但系我哋要了解嘅就系咩？其实咧，我哋如果系即系即系住屋村啊，租楼啊，即系普通人咧，普通人其实系小户嚟嘅啫，但系有大户嘅。大户咧就係、是、可能揸成個 market 嘅30%、40%、50%，可能再多啲添咁樣。咁當呢一啲嘅大户，佢見到啲小户全部個個入曬啦，佢哋就放手噶啦。所以你唔好以為呢一個經濟市場、呢、這個股市市場咧係我哋有得玩嘅，即係其實呢個唔係真正嘅 market 嚟嘅，其實係呢一個被操控嘅假嘅市場嚟嘅咁樣。 可能一開始俾啲甜頭你先，跟住等你繼續買。 係啦，嗱咁所以你見到咧，即係我点解知道澳洲嘅楼市系会跌呢？因为个个叫我买楼，我就唔买。但系过冬个个都一齐叫你买楼嗰阵时候，你要留意嗰啲系咩人呢？嗰啲一定系买咗楼嗰啲人，买咗楼嗰啲人咧就最想你买楼，因为越多人买楼就系越证明佢哋嗰个 investment 系啱啊嘛，系啊。就係咁啦，咁但係如果啲人係個個開始唔肯賣樓嘅，咁佢係大鑊啦咁樣。咁所以咧，你就唔好話，世聰你咁講唔啱啦。嗱，我咧上網睇呢一個財經一周，我睇個 domain 啊咁樣樣，佢話俾我聽咧，樓市會繼續升嘅喎。你睇下呢啲係咩人講咩説話啦。咁但係如果你係睇一啲學者講嘅説話咧，即係一啲 unbiased 嘅學者咧，個個都話俾你聽，即係呢個世界係即係將會面臨一個非常極度嚴重嘅一個經濟問題咁樣。有幾嚴重呢？即係我講少 figure， 等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啦咁樣。嗱，咁眾所周知啦，即係呢個美國嘅經濟咧增長就越嚟越下跌啦，即係冇好過啦咁多年。即係已經係有十年咧，美國嘅增長係低過3%嘅，即係呢個係好嚴重啦咁樣。咁但係點解仲有增長呢？因為其他啲錢係借返嚟嘅啫。嗱，咁美國實在係借咗幾多錢呢？咁我哋成日聽到13 trillion 嘅呢個數目啦，咁有啲數目話甚至話係18 trillion 添。 嗱，咁乜嘢叫做trillion 咧？咁样一个 trillion 咧就系即系一个数目字之后有十二个零，系啊，呢个就系一个 trillion 啦，咁样。嗱，咁喺咁所以咧，十三个 trillion 咧就系十三之后有十二个零，系啦，咁样样。咁喺美国嘅二百多年历史咧，咁样样。嗱，奥巴马咧系咁多个总统之中咧期间借钱系借得最多嘅，唔单止吓，即系借得最多已经系好多啦。 嗯。 但系唔单止，佢借嘅款项咧，佢借嘅钱咧吓，就系多于所有之前嘅总统。combine 加埋一齐嘅数目， 哇！佢都成为历史人物嘅。 系啊，系啊，除咗黑人之外，佢系借钱借得最多嗰个咁样，即系等于几多咧？咁样样，咁即系等于每一个美国嘅人民嘅负债咧，就系美金六万蚊嘅。每一个人美金六万蚊。嗱，咁你要知道几样嘢啦吓。嗱，即系如果你就咁睇啊，六万蚊其实你慢慢还都还到嘅，照计系咪？即系都唔话咁大镬，都 OK 嘅咁样样。咁但系其实呢条数就唔系咁睇嘅，等我解释点解啦咁样样。因为咧喺美国咧真系有做嘢嘅人咧系大概得一半嘅啫咁样样。咁所以其实呢六万咧，其实对于真系做嘢嘅人嚟讲咧系十万嘅，其实系系啦，即系你将佢 冇做嘢嗰啲人 系啦多一倍啦咁样样。嗱，咁如果你要还美金十万蚊嘅，用几多时间咧？咁样样咁即系如果你系当按揭啊、mortgage 啊咁样样，可能要用二十至三十年嚟到买啦，咁样样系咪？你要还债啦，咁样样。咁但系呢个咧就系、是、assume 咧，你个债咧就系十万蚊啫。嗱，即系你好似有间屋咁样样，嗱，你依间屋就系咁多，就系十万蚊啦，咁样样。咁你都系一路还住呢十万蚊啫嘛。呢嚿嘢就喺度，呢一个就系你最大嘅 purchase 啊嘛。但系个问题，美国系咩咧？就系佢嗰啲政府部门啊、医院啊、教育嘅费用啊、修路啊呢一啲 cost 其实系每年都上升嘅。 嗯，即系 就系你数，即系咧。呢、这个十万蚊咧，你唔好当佢系买咗一间屋嘅费用，你当佢系一年租楼嘅费用。 嗯， 吓，咁即系你二十至三十年可以储到嘅钱咧，先至系可以供到你租呢间屋一年嘅时间。咁你话你死唔死啦？ 哇， 系啦， 趴喺度啫。 咁所以咧，我哋见到美国就系咩咧？美国而家使紧嘅钱咧，吓，而家花费紧、浪费紧嘅钱咧，系借紧嚟紧呢二三四五代嘅钱。所以你睇下呢个 baby boomers 婴儿潮呢一代真系几犀利，佢哋唔单止咧系真系得到即系仗打完仗之后嘅经济起飞嘅所有益处啦，佢之后咧仲要食够之后嗰三四代嘅所有嘅食物，仲唔肯退休添？咁你话几乞人憎咧？呢班人系咪？所以我希望大家系可以醒觉到呢一件事啦，咁样。我以前咧细个啦，咁样。成日都即係將呢個共產主義國家同埋即係呢個西方民主嘅國家作對比咁樣。咁事實上咧共產主義就真係唔 work 嘅，但係佢係短期內唔 work 嘅，佢係即係你一試咧，你五年之內就即刻會死曬啦，真係。但係呢、這個capitalism 嘅系統，即係我哋而家有嘅系統啦，咁樣。在短期内和中期内都 OK 的，但长期呢就真的不行。所以你看到现在西方国家欧洲啊美国啊，他们现在这样不停地借钱的这个方法呢是不可能继续。你看到这些西方国家的宏伟啊，哇收拾几靓啊几巴闭啊这样，即是建立了几多的建立了几多的靓东西啊这样、其实这个事实上真的存在，不单止不是只是表面的，它事实上真的存在，但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借回来的，其实、即是你是将你是将两代三代四代可以赚到的钱，或者二代三两代三代四代里面的所有的资源就是放在这一个时候，那就当然漂亮，那就当然是不是就好像中国起很多的鬼城一样，一会会再讲了那就好啦，嗱呢个系美国嘅情况啦，咁所以咧，即系基本上你见到美国咧，佢系冇可能可以还到呢个债嘅，即系今年就今年咧就每人十万咗，你过一年咧就每人二十万嘅咯，咁你点还啊？咁样样，我哋已经系过咗一个可以解决嘅地方，即系已经系我哋已经系 pass 即系已经系过咗可以解决嘅时间咁样样，咁所以咧美国咧佢而家呢个走势咧系必然系会破产嘅咁样样，咁所以美国应唔应该继续借钱落去咧？啊，应该嘅，咁嗱、我解释俾你听点解啦，因为你肯定会破产噶嘛，你宁愿今日破产定下个礼拜先破产啊？咁啊，下个礼拜系啦，因为你起码可以 enjoy 多五日啊嘛，咁样样。咁所以其实我哋而家 或者在美國啊，即係佢仍然係可以叫 enjoy 呢少過3% 嘅 growth。點解佢唔係 negative growth 咧？就係因為呢啲錢係不停咁借翻嚟嘅，咁係會借到一個地步係借無可借啦，咁樣先至冧咁樣。咁但係即係如果你俾人推落山嘅，你俾人推落山。推落一个1000尺嘅深渊好啊，定系10000尺嘅深渊好，定系100000尺嘅深渊好咧？其实冇分别嘅，其实就系啦。咁所以咧，基本上而家咧就唔系话佢系唔系会扑街，个问题系几时扑街。咁但系咧，佢一定咧，如果扑嘅咧，一定系会扑镬金噶啦，咁样样，即系金到冇人有嘅添。咁所以而家咧，奥巴马唯一做得啱嘅系咩？就一路咁样借钱，系啱嘅，因为咧你享受得几多日就得几多日啊嘛，系好似啲人癌症就嚟死嗰阵时候，你就唔好再食药啦，系啊，即系佢话，哎算啦，唔好再食药，唔好做化疗啦，你享受得几多日得几多日，啲医生系咁样讲啊嘛，咁同样地美国都系噶，咁所以唔好谂咁多嘢啦，即系你因为你而家就算系削减呢一个政府花费啊，都冇用噶啦，啊算啦，死噶啦已经吓，咁所以就唔使再谂噶啦，唯一的方法就是如果政府是完全停止任何的借贷的，就是它是即係佢係停止有學校嘅funding啊、醫院嘅funding啊，唔再收路啊咁樣樣，咁可能3-50年就可能會可能會起得翻身，但係佢哋唔會咁做咯。就好似希臘啫嘛，希臘其實個情況亦都係一樣嘅。而希臘咧，佢其實佢嗰個借貸嗰個數目咧，仲少過美國添。美國我頭先數咗60000一個人啊嘛，希臘咧係48000嘅啫咁樣樣。咁但係咧欧盟的就一路俾佢借住先咯，因为佢有一日真系完全一毫子都唔俾嗰阵时候咧，咁啊真系冇得玩嘅啦，咁就吓，咁所以你见到欧洲同埋美国啦，咁样样两个地方咧，其实你见到佢而家两个系慢性咁样死紧吓，咁但系之后。再要嚟多鑊金嘅咁樣樣，嗱咁中國係點咧？因為澳洲成日都講 the Asia Century 啊嘛，仲講中國好巴閉啊嘛。其實咧喺2008年嗰陣時候咧，中國係應該陪美國同埋歐洲一齊撲嘅，咁但係中國就冇撲喎。啊咁點解咧？係咪因為中國嘅經濟做得特別好，可以 keep 住佢嗰個7-8% 嘅 GDP 咧？咁樣樣，哦咁其實就唔係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中國佢嗰陣時候咧已經係。停了很多订单，即是美国人、欧洲人已经是停止买很多中国的货、但是中国他政府要面子嘛，是不是，所以如果他是即跌了的，那怎么算呢，樣所以呢政府呢就有很多 subsidy， 就是監平監賤，將啲電視機咧就係賣俾人咁樣。我啱啱咧買咗部電視39.5寸 LED 電視299蚊，你話有冇可能啊？你話係咪？ 嗱，所以而家有 係啊，所以呢啲咧就係呢啲咧就係、是。即係中國政府所 subsidize 出嚟嘅嘅咁平嘅貨物咁樣樣，咁同埋即係大家都應該聽過呢個 figure 啦，就係、是、中國咧喺一年裏邊咧用咗美國100年裏邊用嘅咁多嘅石屎嚟到起咗好多樓，咁佢起咗幾多樓咧？佢就係起咗咁多嘅樓咧，就係、是、可以住到咧34億人嘅，34億人咧係正正而家嘅整个地球的人口的大概一半、所以中国根本是没有可能要这么多屋的，但是你看到有很多的鬼城，相信大家上网都看过是没有人住的，整个城市即是这个这段文他讲到 as far as the eyes can see， 即是你站到很高的，跟着他真的去到最远最远你都看到这个城市大到这样的，但是里面是没有一个人住在里面的，这样点解系可以做到咁咧？因为中国就继续借钱嚟到起呢一啲嘅城市，嚟到托高自己嘅事。咁但系你见到我英文叫 you can spot this from a mile away 啦，即系你喺好远就已经系可以睇到呢一个必然系一个泡沫啦。即系你有冇可能系可以乱起咁多间楼，系可以起到即系可以住到34亿人嘅吓，即系人类人口嘅一半嘅，而冇任何。即係經濟嘅 consequence 咧，咁啊，梗係唔係啦？即係中國咧，佢係會冧嘅，佢都會，因為你冇可能咁樣無止境咁樣借錢，無止境咁樣起嘢，你呢一嚿錢你始終都要還，咁所以點解即係佢而家政府咧，即係不停要即係希望人係可以繼續。即係投資喺政府啊、存錢啊、各樣啊咁樣樣咧， 可以廢除呢一孩政策。 係啦，嗱咁所以呢一個成個世界亂咁借錢嘅呢一個情況咧，係不可挽救嘅。其實你可能係10年前嘅。或者是15年前的，你会看到、中国呢就是这个世界的将来了，或者是在这段时期的将来了，那你就看到呢无论是买楼、或者是、 即係一啲嘅投資啊咁樣樣咧，即係中國係一個好大嘅市場啦，咁樣樣，同埋中國係一個好大嘅商界嘅機會啦，咁樣樣。 一個肥豬肉。 係啦，咁但係你今日2016年你再睇下咁樣樣，咁到底你展望嚟緊呢五年，你仲有啲咩其他嘅希望？即係你有乜嘢係可以話啊？我哋嚟紧2016年至2025年咧，呢、這个就系我哋地球嘅将来啦。咁样你系见唔到有呢一样咁样嘅嘢，咁样样。咁所以有冇啲乜嘢系可以大到可以托得起一个而家去到一个咁低迷嘅位嘅市咧？咁样样吓，咁系冇嘅。呢、這、一个咧都系问呢、這个问题咧，都系翻翻去头先所讲嘅 problem reaction solution 啦。咁样样，今日政府乱咁借钱呢一个嘅局面咧。是政府所造成的，咁样佢哋借钱嗰阵时候咧，即系因为嗰啲人唔系蠢人嚟噶嘛，佢哋都知道呢件事系会发生，吓佢知道后果会咁啊，即系呢个唔系 surprise 嚟嘅，咁样咁呢个系有 problem 啦，咁样咁 reaction 嘅，点到个楼市真系冧啦，到所有嘅股市真系冧，到所有嘢系变成唔值钱嘅时候，到你揸住嘅银纸，你用咗好多年嚟到储嘅呢一嚿钱，系一嚿面包都买唔到嘅，咁样当呢一件事发生嘅时候。政府有个咩 solution 呢，咁样咁呢个必然呢係一个大政府嘅所谓。通常呢当有呢一啲咁嘅情况发生嘅时候呢，即係当有一个大嘅货币嘅危机嗰时候呢，或者甚至係崩溃嘅时候呢，就一定呢係要出一个新嘅货币嘅，咁样。会唔会係一个 IMF 嘅例如可能会发出一个新嘅货币呢，咁样。咁跟住之后呢，你唔好以为佢发咗个货币就好好喎，即係佢係而家救咗你，即係你可以即系有翻啲正常嘅生活啦，咁样，但系咧，你呢嚿钱咧系要还嘅，咁你一世咧就系帮呢一个之前借咗咁多钱嘅政府就系还呢一嚿债，吓，呢个就系必然嘅结果嚟嘅，呢个系啦，咁所以其实你会见到咧，即系我哋今日呢一种嘅奢华嘅生活啊，不停买衫啊，几年换一次车啊，不停 upgrade 部电话同埋电脑啊，呢啲全部都系借翻嚟嘅钱。即系呢个系一个明显地系一个泡沫嚟嘅，系唔 this cannot last， 系唔可以一路咁样 keep 住系咁嘅。即系我哋见到呢个世界走势就系咩咧？就系根本成个世界经济同埋一个屋企里边你点样管辖金钱嘅，其实个情况就系一样。你可能有一张信用卡嘅，咁跟住你碌爆咗啦，呢个咧就系叫做经济危机啦。吓，呢个就系经济危机啦。咁跟住之后咧。咦，点解过咗几年冇事嘅？因为你见好多时候都系咁啊嘛，有经济危机咁，然之后过几年就冇事噶啦嘛，系咪？咁点解过几年就冇事呢？其实你根本冇解决个问题，你只不过系再申请多另一张信用卡，咁跟住之后咧就再碌，咁跟住之后咧你就再有另一个经济危机啦。呢、这个危机咧就系你第二张卡都俾唔起啦，咁跟住之后你咪申请第三张卡咯。咁、但系你知道卡咁卡系人都知道咧，就系、是。过咗 credit limit 嗰阵时候咧，你不可再借嗰阵时候咧，你就要破产嘅、你就已经系所有卡咁多储埋嘅 interest 咧，越滚越大。 系啦，你已经系唔可以即系再还到，已经再冇可能，再冇能力可以还到呢一嚿钱嘅啦，咁样样。咁、其实呢一个世界，尤其是美国同埋欧洲，根本就系走紧呢一条路。即系点解喺一个任何嘅家庭嘅主妇都系。知道呢一个嘅道理，但系点解政府唔知道呢个道理嘅咧？系佢哋唔知啊， 定系特登， 定系特登嘅咧？咁同埋另外见到咧，即系将来喺经济上系会一定咧系会走向一个叫 cashless society 嘅咁样样。咁咩系 cashless 咧？即系会废除现金咁样样。因为咧，其实政府咧，我话俾你听系好憎现金嘅。即系政府最中意咧就系你用 Visa 卡俾钱啦，系啦。嗱，即系呢个又系即系你睇好多 TVB 剧系睇到，即系你点样知道个贼去咗边度啊？就系睇下佢有冇用到佢张八达通咯。系啦，八达通啊，同埋电话系用嚟 track 人民噶嘛，系用嚟。所以咧，佢就系最唔中意你用 cash 嘅，佢唔中意你真系出去补习咁样之后赚钱啊，赚啲 cash 翻嚟啦咁样。佢想知道你每一个先喺边度使，佢想知道你赚咗每一毫子系几多，咁佢可以抽你税啊嘛，系咪？所以政府系最憎 cash 嘅，咁所以当我哋 即係其實而家已經係慢慢就步向呢一個嘅情況咧，就係、是、開始 cashless 啦咁樣。咁 cashless 佢會點樣 sell 你咧？政府點樣 sell 你咧？佢就會 sell 你方便咁樣。係 咯，你而家上網用個電話都要俾到錢。 係啦，嗱，即係我 sell 你咧，我話俾你聽呢件事係幾方便啦咁樣。嗱，我哋咧而家係或者之前啦，就係有呢個信用卡啦，信用卡個個覺得好方便喎。你一有咗信用卡咧，啲人就不停咁借錢噶啦咁樣。你有信用卡啦，咁跟住你係慣咗呢個碌一碌卡嘅呢一個行動咁樣。系啊，嘟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咧，再有 next step 咯，呢个就系 pay pass， 即系 Visa 卡有嗰啲啦，又或者八达通就嘟吓，嘟卡你觉得好方便喎。咁跟住之后咧，而家咧已经有 Apple Watch 啦 ，Apple Watch 咧系手表嚟噶啦，咁样样，咁跟住咧你就咧只手咧就经过就嘟，系咪好方便咧？系啦，卡都唔使攞出嚟，用部电话嘟就得啦。以后咧就可能更加方便啦。你谂下，你系入一个铺头嗰度啦，咁样样。咁你可能戴住你嗰个 Apple Watch， 你鍾意呢件衫你攞唔使出去 check out 㗎，你一行出去嘟嘟嘟就马上嘟晒你已经买咗几多件衫，咁跟住呢就直接喺你个银行嗰度扣，冇 cash 呢样嘢㗎。係咪好方便呢？买嘢几方便咁样，係咪嗱，咁跟住之后呢我哋呢即係平时在我哋成日都諗，哎呀即係如果我啲人成日都话我唔係 Google 㗎嘛，即係我唔係即刻知道㗎嘛，係咪啲人就我唔係 Google 喎咁样，但係知唔知我哋每一个人都可以係 Google， 话俾你听点样嗱，因为呢而家呢 Google 已经开始发明緊呢个叫 Google Glass。Google Glass 呢个眼镜啦，咁样，同埋咧呢个 Google Glass 咧，佢劲在系咩咧？佢系可以即系你除咗同佢讲嘢之外咧，佢系 read 到你谂紧啲咩。咁所以如果咧你喺度有人问你啊，唔知咖喱鸡点煮嘅咧？咁跟住之后咧，你个脑谂一谂，你眨几眼嘅，咁跟住 Google Glass 即刻知道，就即刻食谱嗱，好简单啫。咁跟住咧，你净系要买一只300g嘅鸡，咁跟住之后你将佢斩件，咁跟住之后咧，你用绍兴酒嚟腌佢，系啦，你所有嘅资料咧已经喺你嗰只眼嗰度睇到啦。咁你谂下意思就真系咩咧？即系政府知道你知道你谂啲乜嘢添啊？仲系啦，嗱咁 Google， 好嘅，我讲埋 Google Glass 先。嗱咁其实 Google Glass 好唔方便嘅，即系因为咧你即係打籃球啊，出街啊，真係好容易碰到啊嘛，係啊，好大嚿，好容易碰到，所以好似而家人咧，佢哋都唔中意戴眼鏡啦，中意戴咩？ 係 啊，中意戴隱形眼鏡 contact lens， 咁所以咧之後咧，我相信呢個科技已經係存在，係 Google Glass 嘅 contact lens， 就咧每朝早起身咧就塞入隻眼嗰度，咁跟住咧 眨一眨眼， 係啦，咁跟住咧你計任何數都計到，咁跟住之後你要做任何 accounting 啊，即係我平時做生意我最怕計數，成日都計錯數咁樣，咁跟住但我而家睇張紙咧就嘟嘟一睇張紙就即刻可以有個總數，哇幾方便係咪？ 哇，真係諗起開心。 冇錯啦，嗱呢個超級方便啦，咁樣嗱咁我哋。既然已經係即係有咗呢一個 contact lens 啦，咁樣樣，咁不如直情植入啦，咁樣樣。嗱，你諗下咧，如果有個 chip 係可以擺喺你個腦嗰度嘅， 有晶片， 係啊，你唔使用隻眼啊，即係你諗一個問題 ，Google 直接講翻俾你聽。 哇，仲唔使煩添喎？隱形眼鏡都唔使戴， 係啊，人哋問你愛迪生係幾時出世嘅，你即刻有答案。 咁 我 變天才啦，已經。 所以個個都變成係啦，個個都變成 Google 咁樣。但恐怖係咩咧？嗱喺1984呢本書裏邊咧，佢係講到咧，即係呢個政府係點樣可以控制人民啊咁樣咧？佢就咧有一個 department 咧，就係專係燒書嘅嚇。Fahrenheit 451呢本書都係講到，就係咧，即係因為嗰陣時候好落後啊，冇而家咁多 technology。你諗下嗱，即係其實而家好多人都已經知道啦。咁樣 Wikipedia 咧，其實係有一啲政府嘅背景啦，咁樣叫做係咪？咁即係咁，尤其是 Google 啦，都係啦，因為個個都係用 Google 噶嘛。其實而家係咪？咁你如果係有一啲資訊啊，想擺上網咧，咁樣如果 Google 唔想呢个网站出现咧，佢唔会出现嘅。吓、 嗯， 咁你谂下，你谂下，即系我哋咁 interconnected 啦，咁样，你谂下政府要控制资讯系几容易？吓、所以但系呢个咧唔系即刻嘅。如果我今日2015年同你讲咁，跟住之后话，喂，有只 chip 植入，嗱，其实而家已经好多人系肯做呢样嘢噶，有只叫 RFID chip， 好方便噶，即系你平时 office 啊咁样咧，你上电脑啊，咁跟住你又唔使啊写 password login 咁麻烦，你入门口咧又唔使咁麻烦，要用锁匙，唔见咗锁匙点算？你伸只手出去嘟，咁然之后就入到去啦，哇，几方便咁样，已经系有好多人肯做，肯做呢一样嘢。咁但係好，但係咧，你會見到呢一件事咧，你見到個趨勢係會點樣普及化嚇？咁當你係有呢個 chip 是跟住你嗰阵时候咧，政府点样追踪你就好容易啦。政府知道你嘅一举一动啦，政府知道你系谂啲乜嘢啦，你讲过啲咩咧，你同边个人倾过啲咩咧， 你去到 边 都捉到你翻嚟啦。 系啊，所以咧咁同埋咧，如果政府系例如你系做咗啲嘢犯法啦，咁我相信即系喺20年之后，可能同人讲 Merry Christmas 已经犯法噶啦，咁样样，咁政府点样罚你咧？佢 turn off 你个 chip 咯。turn off 你的 chip 是什么呢？就真的就真的你买不到东西咯。你想去买东西的，哦，不好意思，你嘟不到，这样。或者政府是很容易充公你的钱咯，即是你本身有的钱，你犯了法我充公了你的钱。但是你有 cash 的，政府都充公不完嘛，是不是？所以你看到这个即是这个政府可以夺权的能力呢，其实是变得越来越大，即是这个很 futurist 啦，即是说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啦。但是我刚才所形容的东西呢，其实所有这些东西的科技呢已经存在。即是政府不会无啦啦用的，但是要用的时候呢它就肯定会用。 没事，慢慢渗入来。 是啦，就是这样。所以呢即是我就信圣经啦，这样。圣经呢 就有一句嘢咧就係好勁嘅咁樣樣，佢咧就係、是、佢就係、是、啊，睇下揾翻嗰段嘢先咁樣樣。咁但係佢喺啟示錄講嘅，佢咧就係話喺啟示錄咧，揾唔翻添啊，唔緊要咧。大概就係講咩咧？就係、是、話如果係有邊個唔願意係即係敬拜呢只野獸嘅，即係呢個野獸係一個即係政治嘅體系啊，或者係當時嘅世界領袖啦咁樣樣。即係佢就話如果你係唔敬拜佢，唔崇拜佢嘅，咁佢就話咧这一个人呢是可以令到你不能买卖咁样。即是你如果是想返甚至是二十年前你都不可以想象到你怎可以阻止人买卖呢咁样。是是是你的钱你都收不晒佢㗎，是不是？即是佢如果扮乞衣在条街嗰都可以买到一嚿面包食㗎嘛，是不是？咁但是你想下如果佢变咗是 cashless 嘅。是没有 cash 的，每一个人都要用个嘟嘟的，他真的没可能 buy or sell 的，真的。咁同埋呢这句说话有啲咩特别呢，就是说佢话呢这一个即系呢一个 mark 咧，佢话呢个记号咧，呢一个 mark 咧就系放喺两个地方度嘅，一个地方就系放喺额头，一个地方咧就系放喺右手。而上述我头先所讲嘅两嘢咧，系啦，都系呢个 RFID 晶片会放喺嘅两个地方嚟嘅，就系额头同埋喺手嗰度咁样。咁同埋咧，好 interesting 就系咩咧？你睇一本好啲嘅圣经，即系 King James Version 嘅 Bible 咧，咁样，佢就唔系话咧 on， 佢唔系话 on the hand 嘅。即系你即系通常 mark， 即系系啦，即系因为通常 mark 嘅，即系你话 I'll mark it on your hand， 即系你写一啲记号都系写喺手上边噶嘛，咁样样。但系佢喺 King James Bible 好得意，佢系用喺只手入边 in the hand 咁样样。咁当佢系做呢个 New NIV 啊，同埋其他 translation 嘅时候咧，佢就系改咗呢只字嘅咁样样。即系可能佢觉得，有乜理由系 in the hand 啦，唔 make sense 嘅，加 on the hand 啦，因为嗰阵时候系六七十年代译啊嘛，佢 NIV 咁样样。咁但系King James Version 咧，佢系好有智慧地就系写咧就系 in the hand 嘅。呢个系好奇怪嘅，因为你唔会咁样谂嘅，争好远嘅系啊。咁但系信不信由你啦，呢啲嘢就咁。但系系咯，但系系 very interesting 咁样。咁我哋转头翻嚟之后咧，就讲第三件事啦，就系讲呢个伊斯兰教问题同埋伊斯兰国。 Five or six million Jews. I don't know what the actual count was. They did a genocide. They tried to wipe out an entire race. Hitler did not take Germany by force. He did not drive in with army tanks. Hitler was elected. 98%. That's just about everybody. Everybody voted for Hitler because he was going to solve all their economic problems. Did Hitler get elected on Monday and start throwing people into ovens on Friday? No, it was a gradual process. The first thing that Hitler did was start to write newspaper articles. Everything that was going wrong was the Jews' fault. Did the Jews write their own newspaper articles and go, I disagree? Well, not that I can think of. I've never read any newspaper articles that, you know, contradicted any of that. So then the Jews had to wear the Star of David. Did they say, no, that's a violation of my property, privacy. I don't have to tell you. No, the Jews decided, well, it's a religious symbol. We love God. We should be proud. Eventually, the Germans came in and they broke all of the windows in all of the Jewish businesses in one weekend. Saturday night was known as Kristallnacht, which is German for night of glass. You couldn't walk up and down the sidewalks because they were filled with glass. Did the Jews rise up and say, now, damn it, you're violating my property. You shouldn't do that. No. Gosh, we don't want to make the Germans any madder than they already are. We want to just kind of go along to get along. Don't piss them off. They've got guns. Eventually, the Germans are loading them up into cattle trailers on the train. Where do you think you're going? On vacation? Where do you think they're going to take you? Well, now you're cold and naked and they're walking you into the ovens where you're going to go to mass execution. Is it time now to raise your hand and say, you know, I tend to disagree with all of this. Bang! You're dead. It's too late to complain. You should have complained at the beginning when you at least had a chance. How bad do things have to get before you do something? Do they have to take away all your property? Do they have to license every activity that you want to engage in? Do they have to be throwing you on cattle cars before you start to say, now wait a minute, I don't think this is a good idea? How long is it going to be before you finally resist and say, no, I will not comply. I will not comply. Because sooner or later, you're going to come to that line. And when they cross it, what are you going to say? Well, okay, cross this line. Okay, now cross that line. Okay, now cross this line. And pretty soon, you're in a corner. Sooner or later, you've got to draw a line and stand your ground, whether anybody else does or not. That is what liberty is all about. 守西方价值，捍卫自由主义。西方论坛， 好啦，翻翻嚟第二节嘅最后一集嘅 Part B 嘅西方论坛咁样，哇，讲够两集都未够讲晒添咁样，咁我就系讲紧呢一个即系西方面临嘅危机啦，咁样样。咁头先咧就讲几样啦，第一个咧就系话呢一个人权嘅削减啦，第二个咧就系讲呢一个科技同埋经济嘅问题啦，咁第三个咧就系伊斯兰国吓同埋伊斯兰教嘅问题啦。 嗯， 咁咧，你又无论听我哋嘅节目多啦，又或者上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咧 ，facebook.com/westforum 咧，即系我哋都系时常会讲关于呢一个伊斯兰教嘅问题嘅咁样。咁我哋咧现今喺今日嘅世界度咧，就卒之咧就体现到伊斯兰教嘅危险啦，咁样。但系我相信我哋咧，甚至系二十年前，其实系喺九一一之前咧，我哋都觉得伊斯兰教系 harmless 嘅。其实我哋觉得，虽然佢哋喺自己嘅国家系即系做好多伤天害理嘅事啦，即系好多极端嘅情况啦，好似阿富汗啊咁样样，本身系一个即系好蓬勃嘅城市啦，咁样样。咁但系最后就变成一个嘅专制嘅废墟嘅咁样样吓。咁所以咧，即系因为好多西方国家嘅人咧，就系、是、就有呢一个嘅思维啦，即系觉得哦，伊斯兰教系 harmless 嘅咁样样。咁所以呢个十字军东征嘅故事咧，就系、是、被曲解咗嘅咁样样吓。十字军东征就系好似讲，即系基督徒就系、是、向东嚟到征服其他人咁样样啦。咁但系其实事实上个历史根本就唔系咁。我事实上咧，其实系即系基督徒，即系天主教徒啦，嗰阵时候就系、是、捍卫紧。即系住喺嗰啲城镇嘅一啲基督徒同埋犹太人嘅咁样样，呢、這个历史系点样被曲解呢？就系、是、被曲解到咧，就系、是、话基督徒咧系侵略嘅一方，但系其实事实上就唔系咁嘅，因为麦可麦德咧，即系我哋都见到啦，就系、是、伊斯兰教徒咧，佢哋系中意打仗嘅。咁你见到咧，伊斯兰教同埋基督教一个大嘅分别就系咩咧？伊斯兰教徒咧就系、是、 侵略。 系啦，就系、是、侵略，所以佢啲旗上面有刀嘅。基督徒嘅旗就系咩咧？就系、是、十字架。十字架就系咩咧？就系俾人杀嘅咁样。系啦，咁所以即系以前啦，咁样样多麦可麦德啊，即系佢带成班兵马，同埋即系佢之后嘅后人啦，咁样样，佢去到好多唔同嘅犹太人同埋基督教徒嘅 嘅城镇啦。咁样，我哋而家今日见到中东咁多唔同嘅地方咧，其实喺麦可默德存在之前咧，大部分系基督教徒同埋犹太人嘅地方嚟嘅，咁样样。咁佢哋咧就系用 exactly 而家伊斯兰国嘅 strategy 啦。所以我哋只不过系要睇翻历史，就会睇到即系到底而家好多伊斯兰教嘅人或者伊斯兰国佢做嘅嘢系咪同可兰经背道而驰呢？我哋会发觉佢根本就系做翻佢历史一路做紧嘅嘢啫嘛，系咯，系咪？系啦，基本上就系咁样样啦。咁所以佢哋系去呢一啲嘅城镇咧，就杀基督徒啦，杀犹太人啦，杀小朋友啦，强奸啦，抢掠啦，佢哋就做晒呢一啲嘢嘅。咁当时咧就冇呢啲左交嘅存在吓，就冇呢个政治正确嘅。咁所以咧，教皇咧佢落 order 佢系点样落 order 咧？佢就话，总之你见到啡色皮肤有须嘅包头嘅，就将佢冚烂杀晒，就系咁简单嘅啫。咁跟住咧之后咧，即系就格杀勿论噶啦，咁所以会唔会有啲包头啡色嘅人，有流苏嘅可以入到欧洲嘅？教皇会唔会俾佢入嚟咧？佢会唔会话，哎呀，你唔可以话因为佢嘅灰色咧就系话佢系伊斯兰教徒嚟嘅？你会唔会咁咧？唔会嘅，格杀勿论啦。总之就吓，所以以前咧点解可以 push back 即系呢个 阻止到 呢、這个系啦呢个情况咧咁样样？咁之后咧亦都系即系欧洲。幸好咧就係可以幸存啦，咁樣樣，咁佢就可以保護翻自己一部分啦。咁但係中東咧就係、是、基本上就分咗俾伊斯蘭教徒嘅咁樣樣。咁佢哋其實而家你見呢啲啦啦啦啦啦啦啦，即係呢啲即係伊斯蘭教徒咧，佢哋係基督教同埋猶太教嘅後代嚟嘅，其實係係啦。咁你會見到啦，即係。其实伊斯兰教的问题是很明显啦，咁样样，咁但系好明显，我哋今日唔可以做同样嘅嘢咧，就系、是、话，好你见到有须你见到流须嘅包头嘅就格杀勿论啦，你当然唔可以咁，因为而家政治正确啊嘛，系咪？咁所以咧，你如果你 suggest 呢样嘢啦，首先你就种族歧视啦，咁样样， 讲都唔得， 系啦， 都唔得， 系啦，嗱呢一个咧，亦都系今日整个节目所讲嘅 problem reaction solution 嘅情况嚟嘅，就系、是、问题人民反应。政府答案咁样样嘅，咁西方国家佢你要用脑谂下，点解系要放咁多明显地危险嘅人入去自己嘅国家咧？即系麦克莱夫人嘅咁样样，即系佢系啦，佢话我哋无限量咁样要放啲难民入嚟嘅咁样样。 系啊，而家仲放紧添。 系你觉得佢系咪蠢呢？嗱，因为嗰阵时候咧系有好即系沙特阿拉伯啊，同埋嗰啲中东国家嘅人嚟问佢，喂，你又唔收容咁样样，咁然之后佢话，黐线嘅，里边都唔知几多恐怖分子，佢讲，同埋好多保守派都讲里边好多恐怖分子，你小心啲，即系我唔系话个个都系，咁但系你一百个里边有十个都死啦，系咪先吓？系咪？咁马克莱夫人佢系咪蠢嘅咧？ 连伊斯兰国嗰啲人都话会有人渗入嚟， 冇 错 啦，伊斯兰国佢自己都扬言讲添吓，咁马克莱夫人系咪蠢嘅咧？傻啦，佢醒过你几多啦吓？咁所以咁点解要放咁多人入嚟咧？吓、就系 problem reaction solution。嗱，如果呢个政府系想即系制造一个大政府啦，咁样样，即系如果佢系想睇人啲 email 嘅咁样样，咁佢冇可能系话，哎呀，我净系要睇伊斯兰教徒，因为咁样系 racist 嘅。所以咧，我哋为咗保护人民，系啦，我哋要睇晒全人民嘅 email 吓、我哋咧系要政府咧系要有能力咧系可以偷听每一个人嘅电话，要窃听嘅咁样样。政府咧系可以随时有权咧就系入任何人嘅屋嘅。政府咧系可以攞走你间屋，咁跟住之后咧就派俾啲难民住嘅咁样样。德国咪做紧呢样嘢咯吓。政府系可以入，唔单止系入清真寺，因为清真寺有啲人讲好多极端嘢，但系净系入清真寺咧就歧视啦。所以我哋要入埋你嘅教会，听下你啲教会讲啲乜嘢嘢。咁跟住之後咧，如果係牧師講一啲歧視説話嘅，例如係笑基佬嘅咁樣樣，哦，咁就要坐監啦咁樣樣。或者係政府咧係為咗係可以保障呢個社會嚇、我哋唔想咧即係有呢、這個黑市呢個 cash 嘅 economy， 因為咧你見到咧啲人如果係買毒品啊咁樣，一定用 cash 嘅。我哋咧要打擊毒品啊，咁所以咧我哋咧就要廢除呢個 cash 啦、啊、你見到呢個係。即系西方国家嘅走势咯，我唔系话呢啲事必然会发生，但系呢一啲咧系你一路走落去呢条路嘅趋势， 嗱，咁我哋咧喺呢个节目里边咧就讲咗其中三个嘅，我一开始叫形容做为龙卷风啦，咁样样。呢三个咧就系比较入门同埋mainstream 啲嘅，咁样就系呢三个就系夺取个人嘅权利啦，呢个世界经济系统嘅崩溃啦，同埋伊斯兰国同埋伊斯兰教问题啦。呢三件事咧，最后咧都系去到一个 solution 嘅。个 solution 就系制造一个不民主同埋一个不需为人民负责嘅政府，甚至系一个地球嘅政府。因为你就会话哦，因为咧呢、例如恐怖分子袭击嘅咁样，恐怖袭击嘅呢个唔系我哋净系德国问题。哦，原来咧呢个系整个世界嘅问题。我哋咧整个世界咧一定咧系要喺唔同嘅国家咧有一个 network 嚟到将呢啲所有嘅资料咧就系俾呢一个嘅 international police 国际警察咁样样。又或者系讲到呢一个温室效应嘅问题、地球暖化嘅问题，就系、话哦呢、这个咧唔系我哋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解决嘅咁样样。咁如果我哋有咁多个国家，个个都合作嘅，有一个唔合作就成件事唔 work 噶啦，咁样样。同埋我哋点可以咁多国家合作，又容许一个国家唔合作嘅咧？咁所以咧，我哋咧系一定要一个咧世界嘅即系掌控嘅一个嘅团体，就系、咧要 make sure 咧系啦，要监察住每一个国家咧真系做自己嘅部分嘅。如果佢冇做到嘅咧，就可以派兵或者可以惩罚咁样样嘅。咁同埋我哋即系网上管制又系啦。哦，有乜理由喺德国系一个法例，喺英国系一个法例嘅咧？其实我哋咧应该系有一个世界嘅管辖咁样样，同埋我哋即系地球公民啊嘛。哦，咁冇理由咧有一啲公民可以得到呢啲，另外一啲唔得嘅。哦，你出世喺唔同嘅国家就可以有唔同嘅命运，呢个都系唔公平嘅咁样样。咁所以你见到咁多呢一啲嘅政府所做出嚟嘅问题咧，其实最后都系达到呢一个目的。呢一个目的咧就系、让一个联合国啦，同埋可能唔知之后会延伸做变成咩个体啦，咁样样就系让就系将联合国咧就系嘅地位咧就提升，就越嚟越多 power 就俾咗联合国咁样样。咁所以个情况就系点咧？就系、人民咧就会先将自己手上面有嘅 power 咧就俾咗政府，咁跟住之后个政府咧就会喺联合国咧就签署唔知咩条例。咁之后咧联合国嘅警察啊，或者 enforcement 啦，未必系警察嘅，就系可以惩罚翻呢一啲嘅国家嘅。如果佢唔合作嘅话，咁但系即系可能签署嘅呢一啲条约啊，系可能违反每一个国家嘅宪法嘅。咁但系到最后嘅到底系呢个世界嘅联合国嘅宪法大啲咧，定系你呢个细嘅国家嘅宪法系大啲咧？其实系冇得讲嘅吓，即系喺法律亦都系好难界定话边啲系法律啊，或者边啲系即系我哋以前读法律咧，其实就学过咧边啲系叫 regulation， 边啲系叫 law， 有边啲 law 系 enforceable 嘅，其实乜嘢先至系法例咧？其实呢个唔系咁容易定义嘅。我哋其中一个成日问嘅问题就系话，国际嘅条约到底系唔系一个法例咧？我就觉得唔系嘅，咁但系大部分其他嘅学者就觉得系啊咁样样啦吓。其实件事 at the end of the day 最后是讲到边个 power 大啲嘅，咪边个啱咯。嗱，即系好简单，你谂下，如果系呢、这个国际货币基金啊，又或者系即系总之掌管嗰阵时候，即系呢个将来嘅货币嘅人咁样样 ，OK？ 你要了解到咧，即系当时系 cashless 嘅 ，OK？ 咁所以咧，每一个国家咧，嘅每一个人民咧，即系都系会有佢嗰、那个即系银行里边嘅银码啦，咁样样。咁如果呢一个国家咧，即系犯咗啲错嘅，即系例如佢嗰个碳排放系多咗嘅，咁样样。好哦，咁呢个国家咧系要罚啦，咁样样。咁咧就喺每人嘅户口咧就即刻咧就扣50蚊咁样样。咁跟住即系。你点样可以出声啊？咁跟住你话唔系，宪法系话我哋唔接受呢样嘢，我哋系要投票移走呢样嘢咁样样。你觉得喺呢一个嘅即系已经国际化咗嘅制度，你仲可以咁样样咩？ 冇啊，冇声出。 系咯，已经冇，即系基本上 冇自主权噶啦。 系啦，你基本上系将呢个国家嘅主权咧。就系、交咗俾呢个联合国或者呢一个嘅地球政府咁样样。咁所以即系当呢件事发生嗰阵时候，人民嗰个权力咧就系越嚟越少咁样样。咁同埋咧，你会见到你同埋嗰个真系对于呢个整个地球嗰、那个政府个决策 嘅位置咧，就係越嚟越遠啦。咁、 嗯、 所以咪真係你嗰個 power 就越嚟越少咯。咁、 啊、 到底係邊個可以控制到呢一個最 powerful 嘅呢個 organisation 咧？唔知係邊個，但肯定唔係你。咁、嗯、所以呢個一定唔會係好事咯。咁樣嚇，咁所以真係我就覺得咧，其實而家即係整個世界走緊個呢一個嘅趨勢咧，其實係面臨緊一個嘅大災難嘅，即係起碼即係政治同埋經濟咧就就即係當然有千絲萬縷嘅關係啦，咁樣樣嚇，即係政治就係經濟。而家你有經濟就係面向緊呢一個咁大嘅災難咧，你政治都唔會好得去邊咁樣樣。可以做啲咩咧？我哋可以做啲準備啦，咁樣樣即係我哋即係唔係話好似美國嗰啲人。嗰啲 preppers 咧， 即係係 啦。點其實美國嗰啲人好醒水啊，唔好成日笑佢哋蠢啊。即係美國好多人係準備緊呢啲嘢，即係你揭起張牀咁，跟住裏邊全部都係啲係啊，啲罐頭啊咁樣。就算啲罐頭圓形罐頭圓形之間都係要攝件朱古力入去啊。其實嗰啲人好醒啊，佢已經知道發生咩事。 有時幾年前睇翻啲節目，覺得有冇搞錯？ 笑佢哋 啊，係 啊，係啊。你而家就開始明白點解啦，咁樣樣。咁但係其實佢咁樣做咧，即係我覺得都係徒然嘅咁樣樣。即係你。好啦，即系你当你自己有把枪啊，咁咪点啫？即系你知唔知而家即系美国政府佢有嗰啲科技系几犀利啊？即系佢有嗰啲 drones 啊，可能细到好似只蚊咁样样嘅，即系佢可以派只蚊入嚟，咁跟住之后一针你，咁跟住哎俾蚊针添，你以为你俾蚊针啊？其实佢已经系将 机械蚊 系啊，佢已经系将一个 chip 咧就系已经注射咗入你嘅血液里边啦。即系你佢嗰啲 technology 系劲过你咁多，佢系即系有啲人做个估计就话美军嗰啲科技咧系比我哋而家即系正常人所有嘅咧，系前卫30年嘅，30年之后嘅科技嘅大佬， 咁咪即系劲到你想象唔到。 系啊，咁同埋佢应该喺嗰啲 DNA 啊，应该搞咗好多，搞咗好多嘢嘅。系啊，你上网睇下，其实美国已经系研究紧呢一个咧，咪已经做咗添啦。系将只羊咧同埋蜘蛛嘅 DNA 结合啊。咁点解咧？因为佢想做啲轻便同埋实正嘅避弹衣咁样样，咁所以咧佢又想一啲羊咧就系出啲毛，嗰啲毛咧就系好似蜘蛛丝咁硬嘅咁样样。咁上网 check 下，自己上网 check 下咁样样吓。咁所以即系我唔系觉得人系可以做到啲咩噶啦咁样样。咁但系我哋好似我即系节目所讲咁样样啦，就即系我哋可能系可以就算咩都做唔到嘅，即系起码我哋自己心里有准备啦。咁同埋即系 就算即系将来发生有咩事嘅时候，你都大概。 唔系或者可以做少少阻滞咯，即系起码即系你讲出嚟俾其他人知道一下，咁系即系可能有帮助咯，咁样样唔知啦，咁样样啊，即系我就觉得冇啦。如果有嘅，我都唔会唔做节目啦，系咪？但系咧，即系其实你喺网上你睇到好多唔同嘅资讯，好多唔同嘅嘢，有好多唔同嘅关于将来嘅预言，即系例如圣经预言啦，即系我好中意研究嘅咁样样，即系我觉得都好真实嘅。咁但系就算圣经预言咧。都可能是有30个 interpretation 的。咁好多人就会 dismiss 咗呢样嘢，就话：，你呢、這个即系启示录呢样嘢，有30个 interpretation， 咁即系就全部 dismiss 咗。但我觉得唔应该系咁嘅，即系我觉得30个 interpretation 咧，你都系应该 open mind， 即系我用圣经预言嚟到做 example 啦。咁但系可以系任何嘢嘅，即系你见到呢一啲预言嘅，你都应该 open mind。咁跟住呢30样嘢里边只系会发生一样嘅啫。或者几样嘅啫，咁当呢几样嘢发生嗰阵时候，咁你咪知道，咦？哦，系咯，即系呢件事有发生，即系起码俾你系一个 clue 啊嘛，系咪？咁所以就唔系话你净系喺一方面，即系我相信唔会喺呢个地球里边个个都错嘅，即系我相信有啲人真系即系揸住一个真理嘅。你如果系睇翻历史里边咧，通常啱嗰啲人咧系一个少数。咁同埋同時咧，亦都係有好多唔同嘅聲音，但係好罕有咧，喺世界上面係有一個災難發生，而之前咧係冇人出聲，係冇人警告嘅，嚇好少有件咁嘅事嘅咁樣，所以大部分都係有一啲嘅警告嚇，或者有啲嘅先兆啊咁樣，咁所以即係我哋如果活喺呢一個世界，即係已經有咁多人係話緊係面臨緊一個亂世啊咁樣，即係如果我哋係懵懵然咁樣咧，就會 醒目啲咯。 系啦，就唔知道自己发生啲咩事啦，但系大部分人都系咁样样嘅，所以希望大家咧可以用自己嘅辨别能力啦，嚟到研究一下，咦，到底呢一个世界发生啲咩事咧？到底呢一个政府，即系咁多政府做埋啲咁蠢嘅事，系咪真系蠢啦？定系背后有一啲嘅预谋嘅咧？咁样 到底即係呢一個預謀係咩，同埋佢哋想達到啲咩目的咧？咁我相信咧，其實每一個人咧都係即係其實係同你有關係嘅咁樣樣，即係都應該研究一下呢一啲嘢咯。好，咁我哋咧就個節目咧就喺呢度結束啦。呢一個咧係最後一集嘅西方論壇，咁啊希望咧係可以以後咧繼續喺 Facebook 上面啦同大家見面啦。咁同埋我哋都希望咧就即係以後有啲咩大新聞啊咁樣樣咧，即係有啲咩值得評論啊咁樣樣咧，得閒啊就錄翻一兩個節目咁樣咯嚇，咁喺邊度可以聽到咧？咁就可以上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嗰度咧，就係、是、可以得到所有嘅資訊噶啦。好，咁希望咧大家喺呢個2016年啦，同埋之後咧，大家係可以醒目同埋醒覺。我哋有機會再見，拜拜。 家在海外，心係香港，百川匯聚，四海文集。